这是 David Barnes 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，唐诗三百首卷一。十六，渭川田家，王维。斜光照虚落，穷巷牛羊归。野老念牧童，倚杖后惊飞。稚构麦苗秀，参眠桑叶稀。田夫荷锄犁，相见雨依依。及此现闲意，怅然寒士为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